第37篇，善与恶的命运，答贝作。不要因作恶的人而愤怒，也不要对歹徒心生嫉妒，因为他们有如青草快要枯槁，他们有如绿叶竟将凌凋。你该信赖上主，致力行善，你必安居乐土，享受康宁。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，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，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，寄望于他，他必使之成就。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，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。你应该在上主面前安心依靠，不要因万事顺当的人而烦恼，不要因图谋不轨的人而暴躁。你应控制愤恨，消除怒火，不要动怒，免得再犯罪过。因为作恶犯罪的人必被铲除，没有仰望上主的人继承乐土。再过片刻，恶人就不知所在，详查他的住所也不复存在，但善人将继承乐土，必将乐享平安幸福。恶徒设计谋害忠义，常朝着他咬牙切齿，上主却朝着恶人发笑，因见他的时日已来到。恶人拔剑张弓，想毁灭贫困微弱的人，想屠杀操行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剑反刺穿他们的心感，他们的弓将被折得破烂不堪。一人占有的幸福虽少，但却胜于恶人的富饶，因为恶人的手臂将被折断，一人却有上主做支援。上主眷顾善人的岁月，他们的产业永远存在。在患难之时，他们必不蒙羞；在饥馑之日，他们必得饱遇。恶人和上主的仇人必要沉沦，必要像沃野的鲜花一样凋零，必要像烟雾一般消散的无影。恶人借贷总不偿还，一人却常好施乐善。的确，蒙上主降福的人将继承福地，受上主咒骂的人将被除灭迹。上主稳定善人的脚步，上主欣赏一人的道路，他纵或失足也不至颠土，因为上主扶持着他的手。我做过幼童，现今已经年老，从未见过正义的人被遗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行乞讨。他既终生施惠连续，他的子孙必蒙祝福。你若避恶行善，你必存留永远。因为上主爱慕正义，必不抛弃自己的圣徒。怪力歹徒必被消灭，恶人的子孙必被铲除。一人将要承受乐土，必在那里永远居住。一人的口请度智慧，他的舌头假论公义。天主的法力在他心前，他的脚步必坚定不偏。恶者窥伺义者，设法将他杀害。上主绝不将义人弃于恶人手中，上主审判时也绝不判义人受刑。你当仰望上主，遵循他的道路，他必要举扬你，使你承受乐土。当铲除恶人时，你将欣然目睹。我曾见过恶人横极一时，像茂盛的绿树滋长不息。当我再经过时，竟已不在眼前。我虽到处寻觅，再也没有寻见。 求你对证人注视，对君子观看。爱好和平的人，子嗣必定连绵。行凶的人必尽数灭亡，恶人的后裔必全沦丧。义人的救护是来自上主，他是他们困厄时的护手。上主必扶持助佑，解救他们脱离恶人。上主必予以挽救，因他们曾向他投奔。